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昨天早上说我们的奔头呢，就是2018年放假的通知了。说春节呢，连放16天假不是梦，就盼着过春节了呢。结果我们的听友孤单人生呢，就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说，小伙伴们还要等很久啊，说到过年时间太长了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但问题是这个月已经没有任何假期了，好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春节吧。春节7天假期呢，定在2月15到21号，前后2天周末要上班。假如能够把2月11号到14号、22号到24号请年假的话呢，就能够连休16天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勇气辞掉工作，2018年连休365天不是梦啊。话是这么说，生活还是要过的嘛。一起来分音乐早餐吧。

他说他连续六年没有假日，平均每天卖一台车，四年内呢，凭自己的努力买了两套房、一台车，还有车位。他认为销售呢是最自豪、最骄傲的一份工作，因为是你为公司创造了利润，是你为公司每一个人去发了他的工资，甚至是总经理的工资，可以说是相当励志了，有没有？ 向前不断地奔跑，痛追来了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